超级马里奥的 DNA 是什么？ 勇敢、聪明、正义。 那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里的马里奥需要完成什么任务？ Oh, you're here. Now, where's the troubled pipe? 这个嘛，我只能说，马里奥和路易吉这次来到了一座沙漠小村庄，在清理地底深处的管道时，发现了他们未来的伙伴 Yoshi。 Who's this? Yoshi. Come on. So some dinosaur just shows up and he's now part of the group. 最强配音员卡斯包括 Chris Pratt、Anya Taylor-Joy 等演员，上到勾选 Dynamite 参加游戏赢取两张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4月1号全马奇幻上映。 勾选 Be on track。